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941集，萧上。 其实子问就这么走了，我也觉得很反常，不像是他的性格。我念书的时候，前几年还和他有些书信来往，他说已经娶妻生子，日子过得很好，让我不必挂念。他也建议我留在开封别回去了，说我家里几位兄长争产打得头破血流，建议我还是别回去，索性断了线索。我也听了他的话，渐渐的就没书信来往了。 说了半天，你们俩背上的纹身究竟是怎么来的？ 是我们小时候一次偶遇换来的，大概30年前，那时候我们才13、14，因为都是父母早逝，所以经常在一起，到处给人帮忙干活。那段时间我们在码头的几间仓库做短工，帮忙记录货物和结算账目，每天要忙8、9个时辰。有一天，码头靠岸了一艘古色古香的黑船，那艘船很大且气派非凡，船头有3个黑色的蛇头，看起来有些妖异。那艘船停在码头之后，也不见有人运货，不见有人上下船，就那么静静地停靠着。当时很多码头的船工都在议论这艘船，说可能是海外其他国来的，反正肯定不是中原之类的。我和子问当天深夜算完了账，本来想走，出了门就看到不远处这艘大船。当时我俩也是太小，不知道天高地厚，就想上船去看看，大不了被人发现了脸下来嘛，最多挨顿揍。 你俩书呆子胆子倒是不小啊。然后呢？ 众人听着也都忍不住挑眉，沈燕尴尬地笑了笑，继续说着。 我俩就这么悄悄地溜上了船，那船上空空的，也没人把守，看着似乎是船上的人都已经下船了。船舱锁着，我们从船舱一扇破掉的窗户里往里看，黑漆漆的也看不清楚，就看到了许多箱子堆积在那里，有大有小，我觉得有些不妥，心说别是运私盐或者买卖古玩的，那可不是挨顿打那么简单了，没准会丢了性命。可是子问胆子特别大，好奇心也重，撬开窗户就翻窗进去了。 众人闻言都替这俩书呆子捏把汗，没听过好奇害死猫吗？ 我们进去之后发现那些盒子都很重，于是打开了一个，就见盒子里有一尊金佛，金光灿灿的，做工精巧，一看就价值连城。又看了看其他箱子，里头都是金子做的佛像，虽然说不上是什么佛或者什么弥陀，但是看得出价值不菲。我俩当时还挺纳闷，怎么这么贵重的货物就这么扔在船上了，也不找个人看一下。 众人联想了一下白府的库房，不止没看守，而且管你金子银子就跟石头那么堆着，大概是有钱所以任性吧。 我们本来准备放下金佛赶紧跑的，因为这要是被人发现了，没准说我们偷盗呢，那不糟糕了吗？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远处有个大箱子里发出了砰声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里头动。这夜深人静的，那一声吓得我俩一哆嗦，我手上正拿着准备放回去的一尊金佛，被这动静吓得一撒手，就听到砰一声。你们猜怎么着？ 众人都眨了眨眼，好奇地看着沈燕。 掉在地上那尊金佛摔碎了。 金子摔碎了？ 展昭看了看白玉堂，白玉堂也摸下巴，难道跟那天金家老宅地下挖出来的金佛一样是假的？果然，就见沈燕一摊手。 那金佛是假的，外头镀了一层金，里头是石料，摔得那叫一个碎呀。 沈燕口中那批假金佛跟金家老宅弟弟找到的那些有联系吗？ 我俩当时想，糟糕了，这帮人估计是卖假货的，这是假金子。总之这架势不宜久留，赶紧就想溜。可是还没跑，远处的箱子又响了几下。这回我们看清楚了，那箱子在动啊，里头关着什么活物呢？ 箱子什么样？ 那箱子看着跟口棺材差不多大，或者那根本就是口棺材也没准。我就想拉着子问赶紧走，但是子问就跟着了魔似的，非要打开箱子看看。 这时候应该干的是赶紧走，然后去报官吧。 我们过去发现那箱子被锁住，但是箱子旁边摆着个小盒子，于是打开一看，里头有一把钥匙。子问拿着钥匙打开了那把锁。 真的打开了？然后呢？ 然后箱子里边躺着个人，一身黑衣，脸色惨白，双手交握放在胸前，胸前摆着一根长箫。 箫？ 那人面色和唇色看着是差不多已经死了。子问就想伸手去摸一下他的脖颈，看有没有脉，他却突然一睁眼。 众人都不作声，只有小四子从公孙怀里爬到了赵普怀里藏起来，这是他听到可怕的事情时的习惯。 正在那时候，船舱外传来了脚步声，似乎是有什么人匆匆跑来。我和子温一惊，那人却突然往外一窜。我当时真的没眼花，他肯定不是人。 不是人？ 他就这么平躺着，然后起来，随后双手一抓我俩的肩膀，疼得呀骨头都要碎了。后来他带着我俩飞了出去，冲破了窗户，我被窗户撞了一下，晕了过去。 众人都摸下巴，这遭遇很是离奇呀。那人估计不是什么鬼怪，但是功夫很好就是真的。 等我醒过来的时候，躺在一条小溪里，身上的衣服都湿透了。子问就坐在我旁边的一块石头上发着呆。我想起来却觉得全身酸痛，尤其是后背，疼得跟受了多重的伤似的。 你背上有纹身了？ 我也当时觉得很痛，但也没往纹身那块想，伸手摸了摸也没流血。子问就坐在我对面闷声不响的，问他出了什么事，那个怪人呢？子问就说已经走了。不过我看到子问手上拿着那根长长的箫。 那个黑衣人呢？ 我也问了，子问跟我说他已经走了，留下箫给子问，说是谢谢我们救了他。但是子问心事重重，我看得出他应该只是编了两句话搪塞我一下。不过我也没多问，能保住性命就不错了。然后我起身，刚站起来就感觉怀里有东西，伸手拿出来是一个卷轴。我打开一看，卷轴上是一幅画，画的是雪景图，很好看，画风跟子温的几乎一样。当时我还以为是子温画的呢，但是没落款，于是有些不解。 此时展昭和白玉堂都想起林家的画风似乎是代代相传的，这画卷如果不是林子温画的，那估计是他亲戚画的。 不止我手上有一幅画，子温手上也有一幅画，而且我的画跟他的画还能拼接到一起，看得出来是从一幅画里裁剪出来的两段，看着应该还有其他的画。当时我打趣问，这也是那人留下来的谢礼吗？谁知子问忽然神情吓人地跟我说，这幅画一定要藏好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有，无论多穷困都不能拿去卖，总之不能见天日，一旦被人知道这画在我俩手上，我俩的性命也就丢了。 画的究竟是什么？只是普通的雪景图。 是雪中庭院的画，画得非常传神，但是也不知道是哪里的庭院，看着不像是现在的建筑，似乎是古画。 古画？ 子问甚少这么严肃，我也没太在意，就揣着画回家了。但是回家洗澡的时候，兄长突然问我干嘛在身上纹身，还问那么可怕的图样。 我一照镜子，自己都吓了一跳，连夜赶去找子问。子问就跟我说，他背上也有一个，还说这纹身要藏好，千万不要让别人看到。我觉得他神神叨叨的，就揣着一肚子怀疑回到家中，进门却发现画不见了。 嚯，这故事真是峰回路转的。 我到处找，后来听大嫂说，我三叔刚才进过我房间，鬼鬼祟祟就跑了。我三叔嗜赌成性，经常输得没钱吃饭，到处借赌资，肯定是他觉得画好就拿去卖了。我追去当铺，伙计却说三叔没来。当我回到家中，却发现那卷画卷就放在桌子上，旁边还放着这样的一枚金蛇暗器。 众人面面相觑，看了一眼桌上的金蛇暗器，难怪刚才沈燕看到暗器这么大反应。 可谁知第二天衙役到我家来说，我三叔死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